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53集。 方志敬离开，朱韵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接着上楼。刚迈出两步，听见楼梯口侧面传来一道懒散的声音。 我什么时候说晚上要开会了？ 朱韵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没卡倒。下一秒，他听到熟悉的打火声，烟雾从转角处冒出来。李寻靠在墙上，手上拎着附近超市的袋子，脚上踩着人字拖，看样是刚从外面回来。朱韵过去问道， 你买什么了？ 李寻没答，烟从嘴里拿出来，闲庭信步地晃悠两步，来到朱韵面前，高高在上地俯视她。 我说公主啊。 朱韵后背一紧，觉得她这语气之中玩味里又隐隐透着一股凉意。李寻抬手捻了她耳边一缕发丝，从发根顺到发梢，再轻轻松开。他不咸不淡接着说， 咱们是不是有些参赛动机还没交代清楚啊？ 这他该怎么回答？ 对了， 朱韵试图转移话题， 你还记得徐丽娜吗？ 李寻不语。朱韵，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见过一次，他想找你去讨论参赛作品。 还是沉默。朱韵声音渐轻， 就在楼下。 李寻嗤笑一声，转身往房间走。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朱韵干站几秒，终于下定决心。 那是我初中同学。 李寻脚下不停，头也不回，夹烟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，懒懒说， 来，进屋交代。 刷卡进屋，李寻首先打开空调，然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小包装袋，剩下的东西往床上一扔。朱韵这边还在思考如何把方志敬的事情简单扼要地说给李寻听，那边一抬眼，发现李寻已经把上衣脱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你干什么呢？ 换衣服啊。 小包装袋被他拆开，李寻把抽了一半的烟搭在窗台上，从包装袋里抖出一件普通的棉质半袖黑 T 恤。朱韵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一幕，精窄的腰，平整的腹，胸数他真的不敢看。再往上，斜方肌与锁骨之间的角度喜人，凹陷部分放穿硬币不成问题。李寻的肌肉很薄又很规整，浅浅的一层铺在柔顺的皮肤上，看起来清爽又干净。李寻两手一举，肩膀开阔，衬衫被流畅脱下扔到一边。这是何其天然纯粹的一抹裸色啊。一直到李寻把衣服换完，重新拿起烟放到嘴里的时候，朱韵还没缓过神来。 真他妈热。 李寻皱着眉抱怨，又把空调调低好几度。朱韵赞同，确实好热，好热好热啊。他趁着李寻掐烟的功夫，捏着衣领给自己扇风降温，顺便环顾一圈。标间两张床整洁程度简直天壤之别。他们上午入住，中午李寻肯定是睡了午觉，被子拧得全是皱，枕头也微微塌陷。相比之下，高建红的床简直跟新的一样，感觉坐都没有坐过。李寻行李很少，只背了个小款行李袋，衣服基本没有几件，都是到这儿现买。朱韵转头，他买的是随处可见的黑 T 恤，看起来是均码，对他这样的身高来说稍有些瘦，贴在身上就像一支黑色水笔，勾画了整个身体的轮廓。李寻不是强壮的类型，没有一身死板健壮的筋肉，他的体型更为灵动，肌理平滑，每一处弯折都像会呼吸。 李寻刚换好衣服，之前的话题还没来得及展开，房门被敲响。高建红回来了。朱韵过去开门，顺着门缝嗅到水果香水味。徐丽娜鬼头鬼脑地看过来。 我来看看情况，怎么这么久呀？ 朱韵回头，李寻走过来，徐丽娜对他说， 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，等会儿再出去吃饭，比赛还有好几天呢，不能一直窝在屋里。 徐丽娜拉过朱韵， 一起来吧。 徐丽娜性格开朗，又是本地人，对市内各个游玩地区都了如指掌，晚上组织了十几个人去聚餐。湖边的露天餐厅位置隐蔽，环境又好，而且还不贵。晚风阵阵，年轻的学生们开怀畅饮，嬉笑怒骂，路边垂柳轻摆，月色当空。李寻坐在桌边，手里玩着喝光了的茶杯，朱韵就坐在他身边。高建红正跟徐丽娜讨论比赛的事，徐丽娜对李寻组的作品赞不绝口。 那几组不错的我都已经看过了，都等着最后的展示了，你们的肯定没问题，我们的指导老师都说好。 我还没都了解全，其他组的怎么样？今年会评多少一等奖？ 今年可能要多一点，今年队伍多，厉害的也不少，不过安心啦，你们肯定一等奖。 高建红笑笑，徐丽娜想起什么撇撇嘴说， 你们是实至名归，大家都认可，不像有些队伍。 好像有八卦可以听，朱韵竖起耳朵。高建红好像也有所耳闻，道， 我下午的时候听人提了。 高建红报出一个学校的名字， 是他们吧？ 朱韵听到这个学校微微一愣。李寻玩茶杯的手也顿住了。 没错，你也听说了。 徐丽娜一脸鄙夷，低声道， 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 朱韵稍有些急，直接问道， 是方志敬的小组？ 李寻瞥他一眼，那边徐丽娜道， 你也知道啊，方志敬是他们组长。 他们怎么了？ 徐丽娜哼哼两声道， 为了个比赛挖门盗洞，也真是让人长见识。 挖门盗洞？高建红对朱韵说， 听说他们跟赛事赞助方提前有交流。 何止是有交流， 徐丽娜插嘴道， 他们带队老师根本就是直接去人家门口要题目。 哪来的题目？比赛不都是自主命题吗？ 话是这么说。 徐丽娜叉子插在没有吃完的水果沙拉里。 算了，不提这些糟心的，反正他对你们没影响，他们不会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。 朱韵越听越迷糊， 什么意思？不参加了？ 高建红对朱韵说， 参赛细则里有一项，与企业合作即将发布的产品不能参赛，他们的加密转接口好像是要卖出专利了。 朱韵懵在当场。李寻又一次玩起杯子， 他们导师跟赞助方公司有过合作，知道他们最近新成立了工作室，有这方面的研究方向，提早几个月就把命题拿到手了，自己做的差不多了，分出一部分给学生来参赛，真是不佩服都不行。 旁边一个同学接着道， 本来他们是可以继续比赛的，东西比完再卖，但他们着急怕错失机会。 又一个同学道， 也不知道有多少 bug， 心这么虚。 朱韵静了静，低声道， 那他们就不参加比赛了？ 这还参加什么？ 徐丽娜冷笑两声， 真卖了专利，人家会给颁发特别奖的，人家名利兼收，还管别人说什么？ 用不着这么酸吧。 一道尖锐的女声传来，大家转头看到不远处另一桌旁坐着一男一女两人。朱韵隐隐有印象，他们跟方志敬是同校，女的叫梁雨欣，是方志敬的女朋友，陪同而来，并没有参加比赛。男的则是方志敬的组员。没想到他们也来这吃饭了。梁雨欣讽刺道， 能卖出去就是本事，有些人与其在这搬弄是非，还不如回去提升一下自身水平。 徐丽娜不甘示弱， 提升什么水平？走后门的水平？ 背后说坏话被抓现行，徐丽娜一点没觉得尴尬，看起来是打从心眼里看不上方志敬的做法。梁雨欣瞪了一眼， 什么叫走后门？有本事你 算了雨欣。 另外一个男生打断他，耻笑道， 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这年头就这样，有人卖专利，有人卖口舌，个人追求不同，别对他人要求太高了。 啊，你这么说也对。 梁雨欣淡淡翻了一眼，不再看徐丽娜。徐丽娜气得火冒三丈，牙都咬碎了。朱韵不想再听，起身离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